OK， 各位听了这样一首歌曲，有没有觉得旋律特别的熟悉呢？那很多人乍一听呢，觉得是一首印度的歌曲哈，但是呢，毋庸置疑，这的确是一首实打实的英文作品。可能呢，因为歌手自己的个人特色实在太鲜明了，音色呢也很独特，让我们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哈。但是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记住了这样一首歌，对吗 ？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记得，在这样的一个频率，我们有一个约会哈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王博文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未来再来啊，正在到来的一种意思。年轻的就要创造精彩，别等待，猜不到的才叫未来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未来再来，来自王博文。没错，每个生命呢都在向往出发啊！想象一下未来的模样，你的未来在哪儿呢？那它藏在于你当下的努力。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王博文的《未来再来》，那再呢是正在的在。 那王博文呢，也是在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十强啊。据说呢，他曾经是一个乒乓球的运动员啊，跟马龙呢是省队的队友。后来呢，转行娱乐圈，算是抓住了另外的一个人生的机遇，又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，是吧？好了，你看，只要有梦想，你去追，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可能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也是一个励志片啊，登场的是苏运莹啊，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《生活道理》，作为他的第二张的首播单曲呢，从旋律写作到人声演唱，再到后期的制作呢，都可以说是今年华语乐坛当中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了。在保留他原来的风格的同时呢，又保留了鲜明的色彩和他自带的生长姿态，与此同时呢，又是一首放在别人身上就不成立的一首作品了。所以呢，苏运莹的标签只有他自己能够打得响亮，听听他的《生活倒影》吧。 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？如果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，也许会就走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有些朝夕有交替。 他终于笑了，他笑得好看，他终于笑了，他终于笑了，他笑得好看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熊辉。我们说洒脱呢，是一种世事洞明的豁达吧，一种淡泊名利的超脱。所以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公路音乐啊，是来自白举纲带给我们的《说走就走》。我们说公路音乐呢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音乐风格，而是一类音乐的统称啊。那简单说呢，就是那种适合在路上听啊，带着旅游的心情的音乐，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听会非常的带感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呢，此时此刻可以放大音量，然后呢，跟着白举纲的音乐说走就走吧。 擦不掉篇章，提起笔和窗，关上灯的夜晚还会亮。银河苍凉旁，你在我身旁，你的影子随我去远方。笑着悲伤，都忘了提鞋长什么样。 是天地家，冰雪吹打，伤口像你脚下踩的碎沙，落一旁还会满伤，缓慢的生长，雨雪夹着浪，我们逆风飞翔，看出生太阳，站在 看出生太阳，站在 飞翔，疲惫也倔强。 说走就走，要去看世界啊！没错，人呢无法选择出生，选择命运，选择生活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快乐啊！快乐呢，不是由物质而决定的，是由充实、知足、平静的内心所决定的，是吧？那有那么多人呢，会用钱、忙、儿女、家庭、社会竞争等一堆的借口来欺骗自己，来绑架别人，让生活呢徒增了很多的烦恼。生活呢，其实并没有那么浮夸啊，没有那么高难。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忠于自己、忠于爱情、忠于人性、忠于梦想的平凡、普通、渺小的人，仅此而已哦。你明白了吗？ 小雨，一朵代价。

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生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现在我的脑海，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，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，不是的回想过去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 忘的时光啊，是来自周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啊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由陈鸿明作词作曲，收录于专辑《被遗忘的时光》当中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让我们再次的复刻了美好的年代，重温了花样的年华啊。那么周慧这些年的嗓音的音质呢，是丝毫没有变，甜而不腻，细而不艳啊，不同曲风呢都能够驾驭得起来。或许呢，一张翻唱专辑不足以对得起等待这么久的歌迷，但是呢，至少他还在唱，想着也真的是挺难得的了，是吗？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周慧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全新的作品哈。好了，说到新作品呢，这一位又出新歌喽，我们来听听看吧。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苏诗丁推出了新歌《梦幻病》，歌曲由他独立完成词曲，创作灵感来自梅亚戴伦的先锋电影《午后的迷茫》。苏诗丁用极具张力的唱法演绎出一部黑暗凄美的童话故事，整首歌呈现出一种极端浪漫的美感。少女拿起沉溺的心，投身命运的洪流，纯粹和率真是她流连的源泉，是把自己交付给信仰，还是紧紧握住自由的权杖？这是苏诗丁抛出的话题。 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诗丁《梦幻病》。 我还有两个亿。 你 们都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游灵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有一句话说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；父母在，家才有了意义。家庭的温暖就源自于爱你的父母亲。要说这段话呢，是因为下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林宥嘉的《推动摇篮的手》啊。那这是一首为听障儿童献声艺唱的全新公益单曲了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也是一首充满着希望的颜色的一首歌啊。其实呢，最喜欢的两句歌词就是在那之前要保持勇敢啊，妈妈希望你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勇敢。这两句话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呢意义非常的悠长，所以呢被林宥嘉唱的也是让我们心里边暖暖的一种感受。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听听看这首公益单曲，来自林宥嘉的《推动摇篮的手》，掌声请。 那些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，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，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。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，我从来没做过，也从来都没有说过，有些还藏在心里头，有些已经来不及说。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，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复。小小的羊儿想起妈妈，想要手牵手一起回家，可是那一双手已经变成了翅膀，飞到他看不见的地方。 是一首非常感动的歌曲啊，在讲述着亲情。没错，每个人呢固然都会老去，会离开我们的爱或者是爱我们的亲人，而每年的父亲节只有这一天会让人感情充沛的翻山倒海，所以呢每天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好吗？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很快就要过去了，最后一首歌曲为你安排的是来自李佳薇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好强啊。他用温柔且有穿透力的嗓音呢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力感，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心灵疗愈的力量，让所有的人，让所有的听众能够有再次往前冲的一种动力。所以呢好强的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，来自李佳薇。那今儿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，那也希望每天的这一个小时都可以带给你满满的动力吧。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再见咯，拜拜。 把潜水的眼眶挤满深深伤感，勉强爱过天亮，还很体贴的假装解释那些小伤，相信完好一样，爱和不甘心很像，让人蒙着眼开窗，面对一整片阳光，黑暗依然好长，其实我习惯好强，自傻的原谅你在身旁，却渴望流浪，相信够爱，听过迷雾满慌，会找到对方，相信软方向，至少哭一场，丢你钥匙却锁进胸膛，别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忘，以为爱是忍让，不看不听不想，是最好的体谅，而没想到回头望，想藏你在拥抱，你早已在远方，爱和不甘心很像，让人蒙着眼开窗，面对一整片阳光，黑暗依然好长，其实我习惯好强，自傻的原谅你在身旁，却渴望流浪，相信够爱，听过迷雾满慌，会找到对方，相信笑哭一场，丢你钥匙却锁进胸膛，越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忘，月亮我想好隐藏泪光，该忘了你却选择说谎，绝望到底看见一丝曙光，只当作天堂，眼看你背影离我反方向，点起火把把回忆烧光，拼命朝夕的又从灰烬滚烫，那么爱过的撑下去又怎样？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